锵锵三人行，你们好，秀妍来了。 Hello， 好久没见。 哎，真是发型都改了。 对呀，啊，赶时髦赶流行。 这个发型叫利落。 对，因为最近不是那个女生要不太要有点不要太温柔，然后要有点中性，然后男生要有一点娘味，所以其实现在要赶，超级女生，像不像？ 我俩都在向李宇春的方向靠拢。 对，是是是，然后你今天粉红色也特别感觉温柔。 不对，在这个时候。最大的偶像应该是徐老师， 徐老师啊，男运动 员。这几天赶上很多纪念日啊。 啊。 首先你说，我才想起来，你说人呐都是有缘的，秀缘。 是。 你知道徐老师的生日？ 嗯。 跟我是同一天吗？ 我当然不知道，你们两个原来这么近呢，双胞胎。 我再告诉你，我们做那个《文涛拍案》这个节目， 嗯， 女制片人， 嗯， 前不久生了小孩， 嗯， 跟我同一天生日哦。 反正他也是写那个日子首富，憋到 首富啊， 憋到那个时候， 顺产的，我跟他老公一块帮着使劲啊， 这是玉米， 真的吗？ 这便宜吗？你 天，这日子啊，了不起， 人呐，真很有缘。 嗯， 偏偏9月10号教师节，哎，徐老师正好到深圳，我们吃了顿饭。所以这你应该这个， 而且还碰到很多我。 9月10号啊， 碰到 对，一打烟后一进来一帮人，哎，徐老师，真是不期而遇， 真的，真是正道。 学生跑到深圳学欢 迎，吃饭不行吗？怎么样？学欢 迎，为了老师到哪儿都行。不过这边是9月10号， 嗯，哎。接着说， 然后那其实台湾为什么是那个总统不是这个孔子诞辰纪念9月28？ 总统跟孔子有关系吗？ 突然之间， 嗯，孔子， 你说的是哪个总统拍的？ 我跟你讲，你听到人家说哇，今天教师节啊， 嗯， 大家为他干杯啊，整个感觉有点像关心弱势群体的。 真的吗？现在老师很弱势吗？ 对，教师一年就这一个节，说实在话，人家也不大记得，对不对？ 没错，现在完全。今非昔比了， 嗯， 你知道这最近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关键词叫零容忍， 嗯， 很多事情，你比如说香港法庭，不是香港这说出现了一种乱伦的那个什么案子啊，我们本法庭对这事儿零容忍啊， 嗯， 最近我还看英国一个零容忍， 嗯， 就说现在这个女老师啊上课呀，啊，已经恐怖了，这个学生疯玩啊闹啊打呀，啊，就是，然后这个女老师又无处投诉啊。最后他就悄悄带了一个录影机，录下了大概是几分钟的课堂的这个实录，然后向社会公开看。在这个录影机上，学生们都在闹，有个12岁的男孩还舔着脸上来问说，你求求我，你求求我，我就让你上课。这 什么啊，老师好可怜哦。 教育机关就说，我们对这事零容忍。 什么零容忍？这新名词，这古语就是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 但是他后来怎么样？ 就是说，现在这个 零容忍能 关系颠倒了啊！ 零容忍，他还是那老师，你求求我，那你零容忍什么？我不上课，我走了。 以后老师带保镖吧。 现在老师真可怜，老师那个教师节快乐。 对，反正是徐老师，你身上就代表了这个全天下千千万万。 我们还是尊师重道， 老师 我们哪代表得起？这个责任可不敢当。 还有什么纪念日？ 还有一个纪念日，对。刚就咱们这节目是今天中午录像，电视里正在直播，曾庆红正在讲话，香港迪士尼开幕典礼， 嗯，这也是大日子哦， 乐园。但是总彩排的时候，很多人呢尿裤子，就是找不着，排队上厕所找不着厕所，但听说改善了啊，要改善香港振兴旅游业。徐老师可以发表点时评，这个迪士尼， 这是全世界是第5个迪士尼，听说是比较最小的一个。在人口最多的国家开了一个全世界最小的迪士尼， 哎， 所以他们期望将来可能中国还能容纳第二个迪士尼。 嗯， 另外呢，还有很多学者现在就在研究这个迪士尼文化。就是我仔细想一想，这个迪士尼文化是，你去的时候很开心啊，因为迪士尼要求员工是真心的对你笑啊，他不是说一般的让客人满意就满意，他就是说你要真心的，你要真的爱上。后来 真不真心谁知道？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心的呢？ 我是当然还看得出来了，你非常简单，你去一个像一个商店，一个服务员，他在一般的对你笑，哎，你要什么什么，跟他很 happy 的真心的，就是说啊，你还是看得出来的。你有时候还是可以碰到一些真的很真心，比方说你假如碰到一个熟人，中国最简单了，你去一个商店，那个商店的营业员正好认识你，或者说你周文涛去，他崇拜你周文涛，那个就是真心的啊，叫你签个字，你看得出来，这个他没有必要叫你签个字，有很多没有必要以外做的善良的表示，那就是真心的。 对不对？他如果他一定他说买钱嗨开笑，那这个是他的工作需要。迪士尼就要求是完全真心的这样，结果他们说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说那些表现最好的员工，在美国哈，多年表现最好的员工，其实都有心理的问题了，回家就是调节不过来了。 而且啊，也有人分析，这还不光是员工整天强迫他笑脸迎人啊，他心里有问题。就是游客，他们讲香港人的这个习惯，就要不说中国人的文化和美国人的文化不一样，就是说香港人要求服务员你做到专业效率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香港人或者说咱们中国人，看见一个人无缘无故冲你笑啊，他们今天报纸上讲句原话，就中国人会有一种怀疑心理，就是你雷刚 干嘛？ 雷刚把我反弄了，就是说这人干嘛？没事干嘛？ 你有什么目的？ 想占我什么便宜吗？ 他迪士尼要求是，比方说你坐在那里，然后有个人来捡这个纸，打扫卫生。那在别的地方就打扫卫生，他不是，他打扫卫生过来的时候，他对你心里笑，嗨，怎么样？你这很开心吗？怎么说？那我们看到一个扫地的人这样跑来笑，不是？还有现在这个迪士尼还有一个重大的考验。现在各方的评论啊，就是怎么接待大陆内地的游客，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你知道？因为内地 我们是洪水猛兽吗？ 不是，比方说一个问题，吐痰。比方说一个问题啊，吐痰在很多游客，不是一下子不一定能改得过来嘛，有点成习惯了。那假如说有游客已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那跑到迪士尼这个最 happy 的这个地方，你跑到哈哈一下，那旁边的人。哎，你好，你要及时上去，趁他没这个 还没完成 这样温柔的化解他这个，而且你不能 然后他就咽进去了吗？ 然后你知道它里面有两个问题，你弄得不好会歧视那些游客，但是你如果不好好针对呢，你又迪士尼原来的这一套环境又做不下去，所以他们研究现在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我跟你讲，你要说这个，我倒想起来，我认识迪士尼的员工，这在 那是李老鼠， 一两个月前，一两个月前就开始训练，现在讲这企业训练，拿一堆材料，这企业真叫有传统。员工培训第一课，第一句话就是沃尔特迪士尼说的。永远要记住，一切从一只老鼠开始。就是说，他这个创始人呢，有一天随意在这纸上画了一个老鼠，这就是未来迪士尼啊。然后你看这里边训练，看就是你说这个微笑哈，如果有残疾人，或者是盲人，或者是这个聋哑人哈，你必须跟他讲话的时候啊，让他完全感觉不到，你知道他身有残疾，就说你这个眼神你这个态度， 这是最 对方他是个健康人一样。甚至还有什么呀、啊？就是说，碰见游客对你性骚扰，你怎么处理？ 对， 都不能不礼貌的。也，但就是怎么，这是 美国那方面就提出说，其实他违反人基本人权呢、啊。那个工会方面哈、啊，就像迪士尼的 职员也是人呐、啊， 他对职员的训练超过一般的人权能容纳的地步。 还有 这个。刚刚讲到其实这一点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就是说其实像那些职员跟演艺人员其实也有一个连通，因为我们也永远是要笑脸迎人，但是录影的部分其实你还好，比如说你录一个节目，像我们这样子谈话的也许半个小时结束，你持续的微笑是 OK 的，你录个八个小时，然后你要强迫从心里这样笑，其实你的肌肉也不会听你的心里的实话，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是在有点挣扎的情况之下。还有迪士尼他的训练的方式，其实以前因为我们拍旅游节目， 所以你去采访过， 我去采访的是日本的迪士尼、然后我知道他们整个企业的训练的方式，包括他对于来采访的人，像一般来讲其实我们属于这种电视台或者是国家邀请来 promote 这个观光，就是来促进观光的这种部分，大家都会对我们非常的礼遇，包括这次像其实我们也看到报纸上有很多，就是说徐慧欣啊，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些明星啊，到迪士尼以后呢，他们会把他当员工一样，就是执行的非常严格，像我也是，我们一队去以后，突然呢你碰到下雨了之后呢，然后你说哎呀我们进餐厅躲一躲，不行，请你们到那个员工休息室，就是不管你化的多美的妆，然后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你全部到员工、 怪不得香港记者老骂迪士尼呢，原来是代 言。可是他就是他把你当成一个工作的对象，然后假如说你说我现在口渴了，我自己花钱去买去这个旅游者消费的那个餐厅，不行，因为你今天挂了一个工作证，请你去员工餐厅。 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是一板一眼一板一眼，当然他们是有他们的企业精神，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是不是太严格了。然后你尤其是对于这个观光的产业来讲，其实关系就是人际关系跟和谐的媒体关系对于整个的旅游产业来讲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说微笑这件事情，然后你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不要受到伤害。 对，我看秀妍你可以当教练去，你讲这些话 不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有素质的。 叫日本人真心的笑意尤其困难，因为他们平常笑的就非常礼节化、 嗯、 对不对，要他真心表演的 亚洲人也 是非常困难。不过我话说回来了，今天人家第一天开幕、嗯、我们还是多给人家说说好话吧。我替迪士尼说好话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大人去没意思，只要你带着自己的小孩去，那真是天堂，就是我的感受。 那我也要说一句好话，其实我觉得他的表演真的不错，就是他们整体的训练 你得用小孩的眼光去看世界、嗯、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年龄变小了，这样的话人家真笑假笑你也看不出来了，对不对、 哦、行，你们都说了好话，我再说句坏话我今天在香港报纸上看到，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人类啊，你看他营造一个梦，这个梦啊是不能容许打破，因为现实并不是梦。就说当年是好像在美国吧，在哪个迪士尼出过那么一件事，死了人了， 嗯， 这个游客，这也不怪迪士尼了，就死了。但是就因为要维持这个梦，迪士尼里边绝对不能死人，所以出现了一个也算丑闻了，非要把这个人运出园子之后还报称他死亡。所以这个我说这事不是说迪士尼坏话，是为了引出另一个纪念日，就是实际上一方面有梦，一方面这个现实啊还是很恐怖啊。911的纪念日啊，昨天是 哦， 对不对？ 一大堆纪念日，教师节啊，什么迪士尼，原来最重要的是911。 911啊，没见 永远忘不了的。 小布什白宫南草坪上低头站半天，在那儿散步的，就表示哀悼啊。这个纪念日，这个纪念日，咱们要讲讲什么问题了？要讲讲枪的问题。这个枪啊。咱们广告之后再说 这个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枪枪 为什么说911呢？我就想到了呀，这个最近看了新民周刊的一组这个系列报道， 嗯， 叫黑枪一出水雨争锋，这个咱们好多咱这个良民们平常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就说现在的这个黑枪制造黑枪贩运触目惊心呢、啊、所以呢我也别有用心的找来一段这个美国，这在历史上是美国历史太有名。你知道美国是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 对， 那么到现在都是合法的，是吧？那么它就容易出什么问题啊？小孩子身上能挎着七八支枪，中级 小孩？ 哎，曾经美国有个小学生打死自己同班女同学嘛，一说枪哪来的？枪是从自己家里拿来的。这个你知道那个著名的事件，咱也算是一个祭奠。就是这个徐老师应该知道吧，科罗拉多州啊，这个叫个一个哥什么中学，不是科伦拜中学发生了著名的事情嘛、嗯、十几岁啊中学生啊，两个孩子就挎着枪，就为什么就说是我要干我想干的事儿，然后拿着枪在学校里跟日本鬼子扫荡一样啊，一路打枪一路开枪一路开枪，最后自己俩人也自杀。当时的这一幕被闭路电视记录下来，被纪录片的导演用在这个纪录片里，我觉得你今天看这一幕啊，当时你这个在里边的那些学生老师啊，通过电话，当时电视也在一直连线嘛，那种恐怖的那个气氛呢、啊、我觉得真是你今天看起来都不寒而栗。咱们来看看 I'm going to find out what's up to go. And we are holding on for it right now. I'm here for my daughter. It's all about an assignment now. Harris and Dylan Klebold had killed 12 students and one teacher. Dozens of others were wounded by the over 900 rounds of ammo that were fired. 900发子弹。天哪，这真是太恐怖，触目惊心。 美国的是宪法是，它是这样说：1791年的一个宪法的第二修正案规定有一条，叫人民保存武器和佩戴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这是所以有人说枪支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但是全世界欧洲啊日本啊都做不了，它跟社会制度跟资本主义什么都没关系，因为早期美国早期开发的时候的移民白人，他觉得我只有自己佩戴枪我才能 安全 保卫我自己，这个观念作为我也在美国生活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完全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比方邓文涛，你觉得你现在假如觉得一个城市治安不好，比方深圳治安不好，广州给你一支枪你就觉得安全了吗？对不对？首先你觉得你带了个枪是很不安全的一件事情，人家要打你你有枪能保卫吗？人家可能有更多的枪， 而且你看， 而且你睡着的时候人家砍你一刀就行了，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枪，我就是这个武侠小说里的观念，这个刀剑枪啊它是不祥之物，就我觉得你要给我一支枪，我觉得这辈子恐怕总是有机会用。 可是老实话，真的这个枪支其实对某些人来讲的确有在保护的作用。你看像这次 Katrina 飓风侵袭这个新奥尔良，然后有一个访问的镜头我记得很清楚，一个非常斯文的然后爸爸型的男孩子，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碰过枪，但是我现在一定要买一支，因为我也许不会受到其他枪支，但是如果他拿其他的东西来打我，来强奸我的女儿，来侵害我的时候，我至少有一个枪我可以保护我的家人。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 对， 但是不会用，然后或者是说用在不正当的地方还是很可怕 的。你的枪战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枪，你说我今天在这个火车上看那个有线新闻，我才觉得抗洪救灾的嘛，你能想到吗？现在解放军都不带枪的嘛，现在那个新奥尔良现在洪水退了，说开始清理垃圾了，可是我怎么在电视镜头上一看，几个国民警卫队的要进一间民房了，拿端着那个枪啊，他还是跪姿，好像先看了，这就是因为前几天一直在枪战。就我后来也研究了一下，徐老师，美国的这个制度啊，这个政府啊非常有意思，它的有里边有一种哲学，就是说人民每个人手里有枪，就是说如果当到政府极度暴虐或者政府完全这个违反民意的时候，说让人民个人不至于束手无策任其宰割，至少有一个自卫的这么一个工具。 不，他 跟政治有关。 他的哲学是这样的，一家里哈、父亲啊一个箱子放了很多枪，他从小就教儿子这些东西是我们用来保卫的，或者是我以前用过的。为什么美国2亿多支枪几乎人手一枪，他的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绝大部分正常的人，因此他有了枪不代表他会去做坏的事情，而他可以用来保卫自己。中国人 善良， 中国人在哲学上不接受这一条的，中国人是保卫自己的责任是要有国家负的，要有官负的，对不对？你给我一支枪我吓都吓死了。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你要是现在咱们就说中国人每人有一支枪，咱们这个 但是现在 不可能，对，这个和谐社会 当然不可能。可是现在你 叫 人太有办法，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这个严厉打击，要说老实话，从1996年这个枪支管理法哈出来，这个涉枪的案件已经在减少中。但是人家讲中国，我这还头一次听说人杂志上说，三大黑枪基地， 对， 就是青海的化隆县、贵州的松桃县、广西的合浦县。 这个地方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那是赤贫，那儿的农民呢、啊、穷啊，所以好多这个农民，你像青海化隆这个地方， 嗯， 当年这地方是那个军阀马步芳的兵工厂、 哦、 所以当地有传统， 传统有传统， 家家户户会造枪， 嗯， 然后呢因为太穷了，所以这农民说是白天种田，晚上造枪，而且现在都发展成网络了嘛， 嗯、 就说现在你看我报道一些案子，经常听人说什么叫仿六四式手枪、 嗯， 就是地下黑枪，他做的过去说仿五四，现在仿六四都有人做，而且说做的这个手枪的这个精度啊越来越高，而且甚至是连这个半自动步枪能卖几万块钱一支，但是你看中国很有意思哈，就是中国这些枪。过去主要卖到牧区供牧人打猎，现在主要贩卖到经济发达地区，流入黑恶势力手中，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暴徒成为涉枪犯罪主体，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你看你中国啊， 嗯， 第一个建筑房地产业，为了争项目夺地盘，甚至动武火拼，第二是桑拿洗捕鲸娱乐场所雇用看场子的打手，第三是一些私设赌场赌球和所谓的博彩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